明是否已住，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。你说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。 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。